太阳，哦，升起的地方，哦，银色的身影啊，来到了古老村庄。雪域之外的人们来自四面八方，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，祖先们一生也没有走完的路啊，啊神医啊，神 长的记忆。